霸气雄图首席骑士冲锋上前， BOSS 战正式开始。张新杰亲自指挥所有人站位，打 BOSS 是次要，重要的是防范其他抢 BOSS 的工会，尤其现在有叶秋这样的对手在敌阵，那更成了重中之重。不过张新杰的一番布置，先碰到的对手却还不是最顾忌的叶秋团队，而是蓝西阁。春一老、蓝桥春雪、曙光玄冰、入夜寒、比炎飞，蓝西阁五大高手悉数到阵。七十级 BOSS 竞争这种主战场，自然就是这些号称网游高手的最高舞台了。但是今天的蓝西阁明星却不是这五人中的任何一位，刘云。张新杰又看到了这个剑客，在红带加纳的 BOSS 争夺战中触发了红带加纳暴走，将整个战局扭转的家伙。但问题是，他扭转却没把局势扭向对蓝西阁有利的方向，而是给叶秋那帮人制造了契机，实在是一个毫不畏己、专门为人的搅屎棍。不过这种个人能力突出的角色，不得不说确定是一个定时炸弹。张新杰上一阵就是漏算了这么一个小鬼，等临场想做出应对时却有些迟了。事实上迟的也不是张新杰的反应，是霸气雄图玩家的执行力反应不够，只是做出执行不利的话，那再出色的指挥也难有良效。这一次可不能再让这个小子钻了空子了。刘云一出现，张新杰已经把他盯上，在他眼中这或许会是蓝西阁唯一的隐患。 一团四队五队，二团四队五队，蓝西阁方向准备冲击。 张新杰一声令下，霸气雄图主动出击，而这两团中的四队正是根据之前情报显示的蓝西阁的来向做好的布置，此时出击的十分顺手，每个人都觉得技能信心拈来，好像不需要思考似的。蓝西阁这还没想好怎么动手呢，结果竟然是霸气雄图抢先出手。 呀，他们已经来了！ 卢汉文惊讶地叫了一声，刘云拔剑就上。霸气雄图有张新杰在，这个情况春一老当然也是知道，但这也不能不打呀，再怎么难也得硬着头皮上。春一老心里已经有点主意了，如果这张新杰这样没完没了的在那边支持着霸气雄图的话，那他说不得也得向俱乐部报告一声了。这种失利实在非战之罪，自己如果能把张新杰都打趴下，那就该领导战队而不是领导工会了。 远轰、进退、平推， 春一老在工会频道里一共就说了六个字，他不爱打字的臭毛病在这种时候特别让人腹诽。这要换点生人来，铁定不明白他在胡扯什么。但现在麾下都是亲手带出来的精英团，对春一老精简的团队指示倒是很能理解，因为这样蓝西阁的精英团作战效率倒是挺高的，因为指挥并不会在打字上浪费多少时间。蓝西阁团队一起推上，不过冲在最前的却是刘云，剑光霍霍，迎面就把霸气雄图攻来的团队给切开了。但跟着视角再朝前看，卢汉文发现对面站着几个骑士。 不好， 一种特别不祥的预感已经浮上卢汉文的心头了。就在刚刚不久前，他可被骑士折腾坏了，而现在距离这经历还没有过去两个小时，他这刘云的经验值都还没有完全练回，属性还红着呢。卢汉文连忙就要让刘云和那些骑士保持距离，谁知已经迟了，那边一名骑士直接是开了个骑士精神一个吼叫，范围大到将他的刘云完全包括，刘云身不由己的就朝那骑士冲了去。自己真是太不吸取教训了，总是这么冒失。卢汉文心里暗自责怪了自己一下，连忙在频道里呼救。 状态？ 什么状态？ 看到消息的春意老挺茫然，倒是已经带着卢汉文战斗过一回的蓝河心有灵犀一般，立刻叫道， 不好，快找骑士和骑工师来，肯定是被挑衅走了。 蓝和索尿一点也不假，但是等他们再组织去救却有些慢了。八旗雄图这边骑士在张新杰的亲自指挥下逐步配件，将卢汉文的流云越拉越远。卢汉文实在有些无奈，哪怕这种被嘲讽的时候依然可以使用剑影步一类的技巧，但也无事于补，吼叫这个技能自动就把真身扯动了。让卢汉文抱有期待的救援最终也没来，张新杰早防着这一手呢，有意阻截了一下后续支援。再然后卢汉文的流云很快就被干掉了，这是他这次和上次遭遇不同的地方。上次是被控制着溜了一路，而这一次在被扯过来后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把他给干掉了。人多力量大，尤其是有一个大神指挥的时候力量更大。 BOSS 争取战两公会遭遇，两分钟后兰西格的最强杀手已经毙命。 冲太快了， 卢汉文自己让流云主城复活了，在公会频道里发了一个惭愧流汗的表情，像是在解释着什么。 加油， 春一老回了他这一句，一向为了省事不用标点的他都加了一个叹号。 嗯，我再来， 卢汉文叫道。春一老却是苦笑了一下。卢汉文再来的时候，兰西格这边会是什么模样呢？是不是已经败着不成样子了呢？让他们这些网游玩家在职业大神面前还保持着自信和坚持，这实在有点太难了。春一老接着指挥团队，兰西格以远程职业的火力为掩护，层层向前推进着。八旗雄图在他们这样稳重的推进下布下的层层防御似乎正在抵受不住，兰西格的挺进看起来还挺顺利。只可惜这一切都只是假象，正当兰西格的人以为他们的推进还挺顺利的时候，霸气雄图突然一波强势的反击，就好像一根被压缩到底的弹簧达到极限后突然就反弹过来了一样。潮水般的反击，兰西格的玩家一下子就被打懵了，他们的团队根本没有对这样强制的攻击做出应对，无论战术方面还是心理方面。如果兰西格刚刚推进了有四个坐标区的话，这一波反击过后他们却是被霸气雄图打退了有足足六个坐标区。死亡、爆装，这些一时间都没法去统计了，这种东西伴随着败退总是不会少的。春一老长叹一声，不是他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败给张新职业指挥的霸气雄图精英团他真的一点也不意外。正这时两家工会却都相继有新情报传来，翼展、月云、昭华、鹤舞四家工会接近了。缓和以前这四家工会又有谁会放在眼里，但现在一听到这四家工会，谁不头皮发麻都是装的。连张新杰都立刻开始询问详细情况了，谁家的指挥还好意思继续笑看风云。具体情报显示，四工会兵分两路，翼展月云一路，昭华鹤舞一路，两路并进朝午夜酒馆方向杀来。兵分两路吗？张新杰暗暗琢磨了一下，跟着问道，叶秋在哪一路里有看到吗？ 目前没有看到悟道君， 这是最终的答复。答复也藏着点学问，人只说了是没看到悟道君，可没说是没看到叶秋。叶秋这人是时不时会换马甲，这一点大家在死盯着悟道君去杀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是想让我们找不到防御的重点，张新杰想着，但是总归是会在一起的。张新杰迅速部署，按照四工会的两路来向，两边都做好了防守姿态。但是两边的部署都说不上是重点，重点是驻留当中的几支机动队伍，这些队现在可以在杀 BOSS 上做一做贡献，而两边的防御站位都给他们预留了空档， 有吃紧时立刻可以转身增补实力。无论是哪一边都不用太担心。张新杰布置完后细看了番整体的布局，满意极了。至于蓝希格，在收到这个消息后就暂时性的退避三舍了。硬扛和这两方有大神坐镇的势力，蓝希格对谁也没把握呀。唯一可能的机会就是坐山观虎斗，看有没有现成便宜可捡了。 来了。 蒋由收到又一次消息转告张新杰的时候，众人可见的视野里都已经看到从两个方向直插而来的人马。 准备迎敌，不要客气，越早试出那边有叶秋的存在，越早可以做出防范。 张新杰说。 轮回的人也快到了。 蒋由说着。 嗯，知道了。 张新杰点点头。这种即将发生的各种情况，无论大小他都会考量进去，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但是前提是会发生的情况都在他的意料之内，如果是意料之外呢？翼展、岳云、昭华、贺武四公会的团队迅速杀到了跟前，为做调整直接扑入。 拦截。 张新杰下达了拦截指示，双方战成一团。 这边危险。 右路已经先期来报。张新杰微微一笑，挥手消息发出， 机动队伍支援右路。 收到调令的机动队停下打 BOSS， 投身 PK， 按预先的布置直接以攻击姿态插入右路。张新杰的微笑只维持了一秒钟，左路来报， 危险危险。 怎么回事？ 张新杰一惊， 有高手高手。 左路玩家狂叫着。